了别的礼物。讲个抗美援朝的小故事。1950年6月，美帝国主义凭他飞机多、大炮多，侵略了朝鲜，还想从朝鲜打到咱们中国来。咱们中国人民就派了志愿军到朝鲜去，跟朝鲜人民一起打美国鬼子。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是在1950年的今天到朝鲜的，那是第二年冬天的事儿。过几天就要过年了，战场上冰天雪地，美国鬼子躲在地堡里老不出来，这可怎么打他们呀？一个侦察班的叔叔们正在发愁。团部的通讯员来了，叫班长到团部去。嘿，有门了，团部叫班长去一定有什么任务。可不是，班长回来说团部叫他们侦察班准备一个新年礼物。什么礼物呢？一个俘虏。这就是说要他们抓一个活的美国鬼子来。叔叔们可高兴了，但是也有点着急。怎么个抓法呀？你能跑到美国鬼子的地堡里去抓吗？当天晚上，班长对两个战士说， 走，出去溜达溜达。 他们把棉衣反过来穿，因为棉衣里子是白的，这样在冰天雪地里走动，敌人就不容易发现。他们走下山去，对面的山头就是敌人的阵地，山对山，中间隔着一条山沟，山沟里有条小溪，现在全结上冰了。他们踩着雪走起来可慢了，沿着山沟走了好长一段路，看看敌人的阵地围着一层层铁丝网，人呢一个也没有。叔叔们想，要是有个鬼子出来巡逻该多好呀，可是等到半夜也不见个人影子。叔叔们又走了一段路，忽然发现靠咱们这边的山脚有个小山洞，进去瞧瞧。叔叔们进了山洞，拿手电筒一照，嘿，这山洞口子小，里面还挺宽敞呢，有锅有瓢，有打水的瓦罐。再一看，地上还撒着朝鲜阿姨穿的衣裳和裙子，这山洞住过人呀，一定是房子跟美国飞机炸了才住到这山洞里来。这儿打仗了，他们又跑到后方去了，美国鬼子真害人呢。有了，班长心里一琢磨，就跟两个战士回去了。第三天，从这山洞里走出两个朝鲜阿姨来，一个扒开雪捡柴火，一个头上顶着瓦罐，走到小溪边打开冰，舀了一罐水回去。过了一会儿，山洞里就冒出烟来了，大概他们在做饭了。到了下午，两个朝鲜阿姨又出来捡柴打水了。这美国鬼子呀，夜里不敢出地堡，白天呢有时候钻出来晒晒太阳。他们看见两个朝鲜阿姨就哇啦哇啦地乱叫，可是不敢下山来。对面就是咱们志愿军的阵地呀，一下山不就是找死呀。他们叫了一通，两个朝鲜阿姨可不去理睬他们，捡了柴打了水又回山洞去了。天慢慢黑下来了，两个鬼子起坏心，说下山玩玩去，这会儿志愿军也该睡大觉了，没事儿。两个鬼子真的下山来了，贼头贼脑的一直走到山洞口，呼的闯了进去。里面有人吗？有，就是两个朝鲜阿姨。美国鬼子嬉皮笑脸的正乐着呢，两个朝鲜阿姨突然扑上去，用手掐住他们的脖子，一个鬼子给吓昏了，另外一个鬼子还机灵点儿，掏出枪来打了一枪，可是没用，一会儿就全给捆起来了。 你瞧瞧我们是谁。 朝鲜阿姨把头巾一抹，露出个光头来。 哈哈，他们是支援金叔叔呀，侦察班的，一个班长，一个战士。 老实点，走。 叔叔们压了鬼子走出山洞。这时候，对面山上的鬼子听见枪声， 一查少了两个人， 赶快派了一个班来抢人。他们刚下山，雪堆里忽然打出枪来。原来在山洞旁边还埋伏着许多叔叔呢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打的鬼子乱滚乱爬，人没抢成功，反而送了命。叔叔们把鬼子押到团部，对团长说， 您要我们弄一份新年礼物，我们弄了两份来， 您不嫌多吧？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